第三十集， 砰的一声，寂静的厂房内一声枪响，林麦用力地扣下了扳机，但是预计中的子弹却没有朝向自己的方向袭来。孟昭几乎不敢相信，在最后的关头，林麦居然调转了枪口的方向。刀疤脸顿时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半边侧脸，怒吼道： 老子杀了你个贱货！ 因为临时调转了枪口，子弹仅仅擦中了刀疤脸的侧脸和肩膀，并没有对他形成致命伤。不过已经足够给陆时辰和孟昭争取到时间和取胜的可能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有人过来了。 哦，是警察。 刀疤脸皱眉看向门外，他从地上捡起一把刀，快步朝林麦的方向走过去。见状，孟昭立刻要冲上去。这疯子挨了林麦一枪，可能已经丧失了理智，他想要杀了林麦。但是令孟昭没想到的是，刀疤脸走到厂房中间就停了下来，他将手里的短刀重重地刺向了躺在地上的同伴，直插心脏。 走！ 刀疤和同伴一拳捣碎窗户上的碎玻璃，用手撑着窗台跳了出去。孟昭松了一口气，一直强撑的精神与体力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。他眼前发白，腿弯一软，就快跌倒的时候，陆时琛的手臂从身后扶住了他。 孟昭，孟昭，孟昭！ 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赵队带着十几个警察从门外突入，见到一地血迹和横躺在地的尸体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即看向了几近昏迷的孟昭和扶着他的陆时琛。 你们怎么样？ 赶紧救人， 失血太严重了。 赵队看着半身都被血浸透的孟昭，回头对身后的人说， 小刘，你赶紧去车上取止血带，失血之后立刻送孟队去医院。 孟昭。 那个被叫到的警察应了一声，转身朝门外跑去。赵队又问陆时琛， 其他绑匪呢？ 从窗户逃了。 留一个人把林麦母子带回局里，其他所有人跟我追。 赵队说着带着十几名警察追了上去。那个去取止血绷带的警察很快就折返回来，动作利落地给孟昭扎上止血带，然后他看向陆时琛说， 陆顾问，车子我刚刚已经开到门口了，我帮你一起把孟队抬到车里。 陆时琛一躬身将孟昭打横抱了起来说， 你在前面带路吧。 也许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，三餐不规律的缘故，孟昭的体重与他刚刚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战斗力似乎并不相符。陆时琛抱着他快步往门口方向走，到了车旁，陆时琛小心地把孟昭放到车里，然后自己也矮身坐了进去。车子上路了，明黄的大灯照亮漆黑一片的前路，路边的树影迅速地倒退。陆时琛让孟昭枕在自己的腿上，用那只没受伤的手掌贴着孟昭的侧脸，指腹触到孟昭脖子上的动脉，脉搏快而微弱，那意味着孟昭的生命正在流逝。陆时琛经历过这种濒死的时刻，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会极度犯困，好像睡过去就能够摆脱痛苦，彻底解脱一样，那种即将到来的解脱感让人无法抗拒，只想闭着眼睛沉睡下去。 孟昭，孟昭，别睡。 孟昭额前的头发已经被冷汗浸湿了，黑发贴在他的额头上，把他的脸色衬得更加的苍白，几乎毫无血色。陆时琛抬起手将那几缕汗湿的头发抹上去，用手背擦掉他额头上薄薄的汗说， 别睡，医院就要到了，再坚持一下。 孟昭仍有意识，他只是觉得极度的疲惫，眼皮像是坠了千斤重，仅仅是睁眼这个动作就让他觉得耗尽了体力。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睁开眼睛，看向陆时琛，又费了很大的力气让自己能够说出话来。 放心，死不了。 视线在变得模糊，听力似乎也在减弱，孟昭只能看清陆时琛的嘴唇在动，却听不清陆时琛在说什么。他看着陆时琛，意识涣散地想， 这种表情是悲伤吗？ 似乎还有着急。 那场车祸之后，陆时琛的感情似乎有复苏的迹象，之前是愤怒，现在又是悲伤和焦急，怎么率先复苏的这些感情都让他这么不快乐呢？还不够，我得多活一会儿，还得让陆时琛感觉到愉快、舒心、快活，不能就这么死了。我还得让陆时琛知道，活着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 孟昭不断地对自己说着。 别睡，孟昭，你别睡，睡过去的话，这些就看不到了。 你和他总是不经意擦肩，就像两条相反的平行线，彼此心中成为相互的目光，积极书写着那种感觉。你和他总在无解中道别，就像两条没交集的横线，你们就像璀璨斑驳的光年，在下个路口注定再遇见。别说再见，请相信永远，在这一瞬间 放你唇边。